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各位会员你好，我是黎智英，我哋喺6月17日收3元嘅手续费。在收了手续费之后呢，在9月开始正式收费。在正式收费之前两个星期，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收费价钱和详情。不接受这个价钱或详情的会员可以取消订阅离开。没有离开的，我们会到时正式收费。我们收费的价钱会定到最低，因为我们希望大部分的会员都留低。等我哋可以喺呢個社會保留一個大而且係重要嘅反對聲音。謝謝各位。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軍閥。 嗱，咁啊，而家咧就其實唔係話申請遊行啦，都唔俾你不反對通知書噶啦， 有埋反對通知書啊， 係啦，咁而家咧就其實原來你 COE 咧都咧嚇，即係都係非常之高度戒備噶啦，其實係，因為咧我諗佢哋自己本身啊都其實叫做係點樣啦，即係佢都。都預咗有心理預期啦。嗱，你有遊行就有佔路啦，係嘛？咁啊，即係我哋所講嘅買一送一啊嘛。咁呢種買一送一啦，原來去到搞到年咧，呢個啲咩個即係除惡如蘭晚會啊，今晚咧有網民啦，咁啊連登仔啦，就話其實喺各區都有，即係主要喺黃大仙同埋喺沙田，咁啊即係喺度燒衣啦，咁啊係咁掟嗰啲即係呢啲溪錢啊咁樣啦，咁啊差佬好好笑啊，係咪？哇！咁差佬咧，咁啊出埋警犬，好高度戒备，蓝帽子又成，咁我见到好好笑噶啦，有啲溪钱咧，大家睇下，喂，即系呢个系自己设计嘅，呢个系嘛？ 系啊， 系啊，通用冥币，呢个真系阿林郑嚟嘅， 咪啱咯，林郑月娥落地狱啊嘛，口号都唔使嗌啊。 嗱，我觉得好好笑啊，即系呢个咧，今日我唔知睇单新闻咧，就系话，即系有条友啊，即系佢唔知揸 Benz 啊。即係去入油喎，即係去呢一個係咪 share 喎？唔知邊度入油啦。跟住俾50元溪錢人哋，即係俾50元永通人哋，大佬。跟住俾人捉啦，大佬。喂，嗱，呢啲咁嘅不合作運動啦，喂，即係你要用啱對象先得，係嘛？即係呢啲，喂，你揸 Benz 都俾永通銀行唔係啊嘛？即係呢個好講唔過，呢啲擺明玩嘢啦，呢個就係、 是、俾人哋下面上嚟嘅，你真 係。咁啊，有燒紙扎嘅，咁你見到何君瑤啦。啲咁就燒何君瑤啦，好開心啦，其實係，唔係我覺得啱嘅，即係等於咧，即係其實而家咧抗爭咧，我哋個禮拜都打嘅話咧，有時我哋自己都要即係寓抗爭於娛樂啊，係咪？嗱，呢個就最好一樣嘢就係其實你大家你都會覺得。即係有新意啊，係咪先？吃分先啦，係咪？即係你禮拜三， 即 係 唔好成日咁崩緊啦， 崩緊要蒙面。咁你燒衣唔使蒙面噶嘛？唔係喎，燒衣都有人蒙面喎，大佬。唔係咁，因為你可能就係驚一樣嘢，就係話你唔蒙面嘅話，啲人就覺得你係核心嘅，即係示威者。咁即係以後咧，即係因為你出呢啲運動嘅話啦，咁即係話你其他運動都會嗱，因為佢好撲街嘅差佬係。原來你話即係今晚嗰啲魚蘭晚會咧，都走去鬥你，要你查身份證。咁大佬你燒衣啫，燒衣咁我哋喺即係呢今日係即係咩嚟噶嘛係嘛？即係鬼節係嘛？ 7月14日 嚟噶嘛個大佬。喂，燒衣好正常啊，大佬啊，喂又融入嚇、我哋中國文化，喂幾愛國係咪？ 成日都話我哋冇呢個國民身份認同啦。 係啊，冇國民身份認同，喂呢、這個最好啦，喂你咁樣都打壓你唔係啊嘛咁、你見到即係吓、都可以睇多啲相啦，其實係其實都幾多，其實都後生多，其實都係咁自己去設計一啲即係有林鄭嘅樣嘅，喂 喂，林鄭等於 文化研究嚟㗎，唔係講笑啊呢啲。 唔係，即係佢做永通銀行嗰、那個即係個肖像啦。 係啊， 咁佢係咪做永通銀行行長啊，大佬啊？ 妹仔啊嘛， 有個電字係嘛，即係喺個 林 即係度 林電銀行係嘛？咁喂，大佬使唔使出埋警犬啊，大佬？嗱呢張相我都影得好好啊，即係等於好似係向佢哋耍溪錢。 唔係啊，約束啊，你諗下只係只狗啊，見到嗰啲溪錢驚咗啊，但係問題嗰班差佬唔敢上。佢就拱只狗上去。 唔系嗱，坦白讲啦，嗱、這个可以解释到嘅。点解嗰只狗咧系会咁敏感咁惊？嗱，通常咧，如果以前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啲讲法啦。原来养狗咧，其实对灵性嘢啦，对灵界嘢特别敏感。即系如果你系鬼节系嘛，即系盂兰节咁样样，你系咁耍溪钱，啲鬼就会嚟噶啦嘛。 系啊。 系嘛？啲鬼一嚟嘅时候，喂，好旺啊！喂，有饭开啦，系咪？喂，有钱使啊！喂，涌晒过嚟！喂，你然之后你带狗去，喂，你真系约束啫，大佬啊！ 好明显啦、啊，呢张相咪就话俾你听，警犬唔系警察约束啊！ 喂，呢个真系喂好扑街呢样嘢系嘛？即系你做咩带超咧？呢、這个嘢系啊？呢个蓝帽子做咩要带超咧？ 阴阳眼啊嘛， 系嘛？咁啊，即系唔系啊？你都未睇过呢一个阿周星驰嗰咩音咩？你要 扮嘢 牛眼泪啊嘛，大佬啊！即系呢啲谂住吓人系嘛？即系喂你，其实成个画面其实你自己都好滑稽啊！你企住喺啲溪前度，好似啲阴司大军咁样样， 指责警察 呢个阴间大军咁啊！成班友好似系。咁啊，其實幾趣怪啊！其實又可以恥笑下佢，唔係我覺得嘲笑下佢好啊！嗱，即係等於即係其實禮拜三嗰日，即係呢個所謂嘅太空館激光晚會啊！咁呢一個其實係等於係一個嘲笑嘅行為，係咪？即係你成日惡鬥佢，咁你成日即係你對住佢又屌佢老母啊！即係你吟嗰句乜嘢嚇？即係呢個警察開 OT 啊，老婆玩3P 啊，喂你梗會悶噶嘛，大佬啊！咁你係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羞辱下佢，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不過咁樣講啦，即係其實我哋講到呢度都講下，即係其實回顧翻啦，其實檢討下禮拜一嗰個罷工啦，其實係禮拜一個罷工啦，其實我哋 suppose 其實嗰日都應該係一個即係呢個和理非啊接棒嘅一個好重要嘅日啦。咁而確實最後尾啦，我睇翻，因為其實但係最後尾你揾翻啲身份好難揾啲新聞係原來。即係有冇統計話罷工有幾多人呢？ 嗯， 其實係得職公民阿吳敏儀話，就係話估計嗰日咧，其實35萬人罷工， 同埋即係佔嗰個勞動人口大概係10% 左右。 香港勞動人口咧係400萬嘅，咁你35% 其實好多嘅，其實 係10% 應該係 10% 就係咁。其實呢個你見到公務員嗰度呢，其實都可以有個即係指標作用嘅。上個禮拜嗰個叫做係公務員罷工嗰、那個即係集會呢，都有40000人啦。咁40000人裏面，我哋當一半係公務員啦。咁其實已經差唔多係即係整體公務員嗰個 10% 嘅比例嚟㗎啦，其實係。咁如果你話講航空界嚟講，更加多添啦，係咪？即係航空界我覺得偏多啦， 100班航機。 但我覺得就即係咁樣諗啊，其實我哋原本都希望，即係期望嗰日啦，你唔係話淨係好似一號即係八號風球咁樣樣，八號風球就係我哋即係八號風球，又我哋唔翻工咁，我哋預咗啦，係咪一日嘅事嚟嘅啫嘛？做唔到啲實質嘅，即係一啲阻嚇性嘅一啲一啲咁樣嘅叫做係討價還價嘅一個籌碼，其實係即係你一日罷工。你對政府做唔到啲乜嘢，但係如果嗰日罷工係夠人多嘅話咧，咁起碼就係公務員啊，有咁多人去罷工，已經對政府造成一個好大嘅壓力。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是、最後尾我哋睇翻嗰啲新聞啊，同埋嗰啲 highlight 又唔係好多。咁你最後尾咧就搞到就係俾林鄭咧，就係、是、利用咗一啲比較不利嘅新聞，就係話嗰個。唔係喎，有好多報道就係話你阻住人翻工喎，其實你係即係人哋唔係罷工喎，其實係被逼罷工。 咁其實呢個其實就係有爭議嘅，即係有啲人當然話喂罷工都係自發咁樣罷工啦，你唔應該阻住人令到人翻唔到工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咧，我睇過啲資料咧就話其實即係一直以嚟歷史上嘅罷工咧。即係包括係1967年咧，工聯會嘅即係六七暴動嘅罷工咧， 其实都系有包含到一啲即系行为系阻止啲人去翻工嘅。呢个系即系 全世界都系咁。 系啦，即系罢工嘅一个通常嘅做法嚟嘅。系啦，咁都有啲人咁讲嘅。 香港人个问题系佢唔习惯啊嘛，学你话斋，1967年到而家都差唔多成50年啦，即系呢50年里边，喂个经济又唔系差，你无端端有一日话俾你听，我俾人阻住咗翻工，喂对好多即系好多人嚟讲系接受唔到， 好多人接受唔到噶，真系吓。咁但系你谂翻系佢个逻辑咧，同游行一样啫嘛，你游行嘅都阻住到啲人噶， 系啊。即係個狀而家，即係個罷工，喺好多人嘅角度嚟講，就係話我成世人未食過 wasabi， 你無端端即係擘大我個口執粒 wasabi 壽司俾我，我死喎會。 係啊，咁即係如果你話嗰日咧，你係作出好大嘅犧牲，或者係你自己本身諗住啦，其實係做咗好多努力，係令到呢個罷工成功嘅話咧，咁。最后尾竟然得到嗰个叫做系社会嗰个报道啊，嗰个焦点唔够嘅话啦，系确实系好令人咧系气馁嘅。即系你我见到就系有一个空姐啦，佢写一篇文啦，就其实系即系登咗连登嘅。咁佢系话自己冇account， 咁但系佢揾咗人帮佢登，咁佢就话我唔同你啲，即系我唔同你哋勇武抗争割席，咁但系你可唔可以都唔同我割席啊，唔同我哋割席啊？咁我睇完嗰篇文咧，其实我觉得就系、是。都几深刻嘅印象，喂大佬，即系你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嘅，其实如果你支持你用呢个和理非嘅即系做法去支持班后生仔，令到呢一个成个抗争运动咧得以持续嘅话啦，咁你话你，因为你上个礼拜我哋见到有一张相，其实好震撼性嘅嘛，好多人传嘅嘛，就系话有个后生咁佢就蒙晒面啦，又戴晒头盔啊，旧日跪喺度啊，咁然之后就话我为你挡子弹，咁你可唔可以为我罢工一日咧？咁即系。我諗好多人都會預期就係話，咁係咪和理非接棒呢？係咪？咁好啦，和理非即係其實真係肯即係做一日嘅罷工啦。咁但係到頭來竟然即係其實冇媒體報道喎、最後尾即係去晒爭相報道你嗰啲即係七區嘅叫做係即係催淚彈放題喎，係咪？喂，咁去到咁樣嘅話呢，其實嗱你諗下啦，嗱罷工呢你能唔能够得以持续嘅话，你希望佢升级嘅话呢，首先你罢工希望有一个呢起码嘅舆论反响先。 嗯。 你令林郑去到好尴尬先。尴尬到佢即係你系要震撼到佢觉得就係话喂扑街啦，有 10% 公务员唔妥我係咪，跟住落去如果有 20%,30% 嘅话呢，我成个政府要冧档啦。咁你起码要有一个舆论嘅震撼。系嘛，即系不断咁样回响，令到佢有压力先得噶嘛。咁你先至达到嗰、那个，令到佢迫于无奈都要，即系喺个谈判桌里边去回应你嗰五大诉求先得噶嘛，系咪？ 嗯。 咁但系我哋发觉啦，即系呢一个礼拜，即系呢一个礼拜一啦，即系其实佢就揸住啦，即系佢揸住嗰啲所谓嘅，即系嗰啲不合作运动啊。咁啊， 即系冲击警察啦、啊、警民冲突啊，咁样啦、啊、 时代革命 系啊， 光复香港。 咁佢揾咗好多位嚟转身、啊，反而系， 嗯， 系揾咗好多位嚟转身、啊。 因为个重点系落咗去催泪弹放题啱喎，唔系系警系市民冲击警察，应该咁讲系啦。佢嘅讲法， 催泪弹放题系之后嗰日发生嘅事啦。咁、去到今日咧，佢又败部复活、啊，佢又连同埋咧嗰啲所谓商界啦。咁啊，30几个商界代表啊出嚟就系话啦，喂，我哋而家个经济下行得好犀利啊，咁喂，可唔可以停止冲突啊？唔好再暴力啊，咁样样。喂，而家个施政报告咧，系嘛，我哋都会回应啲民生嘅诉求啊，咁样样。 即我哋虽然就不断咁真係讲啦，经济下行唔係今日先发生㗎嘛，係、年头已经开始㗎啦嘛。咁、但係问题喂喺好多嘅一般人嘅角度嚟讲就係、喎喂而家开始喂啲生意差㗎喇 喎。 开始吸人㗎喇 喎。 喂所以其实好应棍㗎呢一样嘢。 同埋即你虽然话即系大围经济系即系唔系因为示威引起啦，咁但系讲真，你嗰啲旅游业或者零售啊，的确系即系受到啲影响噶，即系好容易令到人即系如果你冇好小心去了解英国关系嘅话咧，其实即系联系到即系示威就导致香港经济衰退， 嗯， 系咪？即系可能会有咁样嘅联系嘅。 最简单嗰一样嘢，你讲嘅第一个受影响，因为大陆佢要封锁消息，就唔俾咁多人来港消费，对我哋嚟讲当然系件好事啦。 但係問題對於 對於旅遊業係啦，即係嗰啲商家或者佢嗰啲從業員咧，係的確短期內咧係有一啲嘅影響嘅。 係啊，喂，侯志強喺上水嗰度開成辣嗰啲咁樣嘅水貨店，開嗰啲咁嘅藥房，喂，全部突然之間要 cut 人喎，咁點算咧？喂，土瓜灣裏邊，喂，嗰班友即係成日俾 水貨店嗰啲，反而咧就唔會有影響嘅，因為佢做水貨，佢已經去慣啊嘛，即係成日都係走水貨。 係啊， 係咪買樣品已經去慣 啦？ 反而係一啲即係你真係去嚟香港旅遊，唔係成日嚟香港嘅。 系啊， 香港旅游几日啫，嗰啲就会可能会影响到嘅。 咪酒店咯， 系啊。咁呢个就系问题啊嘛，嗱，即系佢而家就系话呢一个经济下行啦，系嘛，就嚟冇快开啦吓。 跟住佢将经济下行嘅责任推咗俾嗰个示威者度啦。 系啦、啊，跟住又话你哋系即系而家咧就想揽炒，系嘛？因为其实而家好似话啲大学生又揾咗一个咩，我要揽炒嘅个 page 啊嘛。 唔系嗰个唔系大学生嚟嘅，我要揽炒嗰样嘢咧就系话佢有一班人。就喺連登嗰度整咗個 account 出嚟，就不斷咁樣話我哋玩全球登報紙，我哋有其他唔同嘅行動，逼林鄭月娥回應五大訴求。咁、然後佢有張好 catching 嘅相㗎嘛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啊嘛。咁呢一樣嘢咪俾咗嗰一班咁樣嘅親共分子就真係作新聞咯。 係啊，咁呢個就係話，喂呢班人咧。即係再搞落去嘅話咧，真係攬炒嘅喎、哦。佢用翻你而家你講嘅嘢咧，以子之矛就攻子之盾啦，係嘛？嗱、你話時代革命，你係想搞革命嘅，你唔係要想搞五大訴求嘅。同時間你係想同我哋攬炒嘅，搞到我哋個個都冇飯開嘅。咁、再加之而家就係話呢個22嘅國家嚇、就話要咩啊嘛？就話對香港有個旅遊提示啊嘛。而美國亦都將嗰個旅遊提示升到第二級啊嘛，係嘛？咁 Q 亂，咁而家阿吳天海啊嗰啲就話：喂，香港有 perfect storm 喎、啊，係嘛？零售業咧就好大鑊喎、啊，咁嗰啲啊對 sales 就好大嘅阻嚇啦，係嘛？喂，你而家唔係話即係我諗可能佢想帶個咁嘅信息出嚟啦、你想罷工啊？咁如果你話真係要裁人嘅話，咁第一個揾你咯，你都反正唔想翻工噶啦，係咪？ 其實最早就係阿陳建波呢啲咁人真係講嘅收成期啊嘛。點解佢咁強調收成期呢一樣嘢？就係正正係針對嗰一啲40到50歲嘅中層管理嘅嗰班人，喺佢嘅角度嚟講係。喂，大佬，即係喺我最當打嗰陣時嚟個反送中運動，搞到我供樓難咗、我唔斬死你嗰班僆仔，嗱佢哋係冇諗過政府嘅錯㗎，佢哋係諗住你班僆仔搞到延遲我嘅收成期啊呢一樣嘢， 即係佢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就係、你而家啦，我哋見到開始藍絲歸位啦，同埋就係、嗰、那個咧，我哋嗰、那個。叫做反送中個高峰期咧，已經過咗啦。嗱，首先即係呢個叫做係鍾國斌啊，即係佢而家呢一刻佢唔會再支持即係反送中呢邊噶啦，因為佢嗰個即時嘅危機已經解除咗啦嘛。咁所以咧，其實你要再去翻嗰個高峰期啦，即係你話萬，即係你話成200萬人咁團結咧，係好難噶啦。即係所以嗱。坦白講，如果你照咁嘅思路咁樣去嘅話咧，其實要諗下點樣收貨。你點樣去？即係你唔好話收唔收割先啦。究竟你點樣去？ 或者收貨都好啦。你諗下下一步， 啊、 即係如果要升級、或者要做其他嘢，咁有乜嘢可以、即係繼續做咧？ 係 咪？ 係啦，即係就一個咁嘅問題啊嘛。即係嗱，坦白講，嗱，即係我而家見到呢兩日啦，就好多人就喺度指責大台啦，係嘛？有啲人就係話：喂，咁你班勇武抗爭係咪可以交棒俾大台啊？係嘛？咁呢個禮拜你見到好多呢啲嘢嘅， 咪最重要嗰樣嘢係指責即係星期二奪命撈鬆啊嘛，喺我哋嗰度就直頭喺度問：喂，點解阿土伯同埋阿細良走無端端走出嚟話要建立翻個大台啊？咪想死啊？ 咁坦白講啊。嗱，你如果你想建立大台啦，你都要有发号施令嘅能力先得嘅。即係你话过往一段时间啦，我今日见到连登仔讲得几好嘅就係喂喂大佬，即係你系咪觉得而家一开始有人搞分化， 甚至乎啦，即係之前咧，我哋見到 AO 爆料咧，就係話揾啲網軍啦喺度做一啲啦，即係撥火啊、煽風點火、分化 行動。咁實有啦，你冇 其實好似而家喺度有人做緊喎， 搞你 唔 係之前係因為政府嗰個危機係令到嗰班人冇位入，其實佢已經一直喺度做緊嘅。係 啦， 但係問題去到而家學你話齋，解除咗即時危機，第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反送中就唔係即係反送中應該要完結啦，喺嗰班商界。第二樣嘢就係話，喂，警報呢一樣嘢，喂，商界係唔理噶嘛，因為佢哋好清楚，警察 最好大家都唔好搞。 係啦，警察唔會打有錢佬噶嘛。係啦，係打你嗰班僆仔嘅啫嘛。咁自自然然，佢哋支持由監警會，即係由佢哋班商家所組成嘅嗰個委員會，即係處理警察嘅問題，幫你哋和氣嚟咗就算數。 系啊， 系啦，咁 所以佢咪就回应咗五大诉求咯。佢今日亦都讲咯，佢就话唔会再去搞呢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咯。林郑，咁当然啦，你喺佢把口里边，佢一定佢系唔会讲噶啦，即系佢唔会应承你噶啦，因为佢应承过啊嘛，应承嗰啲黑警嘅话，佢又唔会话即系出卖啲差佬啊嘛。咁呢个讲到明啦，系嘛？虽然大家都知道心里有数，系嘛？啲黑警做过啲乜嘢衰嘢，系嘛？咁但系佢就唔会主动去做呢样嘢。 唔系，同埋元水嗰单嘢，大家都好。好清楚，即使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唔會有啲乜嘢嘢噶啦。咁大個問題，喂，即係呢一個係個負責嘅態度，而林鄭都唔肯俾你啊嘛，以示強硬啊嘛。 啊，呢個下台階嚟嘅，呢個就係。咁你變咗就係話，所謂五大訴求，你嗰、那個你累積嗰個債啊，嗰、那個訴求債係越積越多啊嘛，係嘛？原本冇警報問題噶。系嘛？如果你一早你就话寿终正寝嘅话，点会无端端有警报，跟住有7/21元朗事件一唔会有噶？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 唔系你越迟即系应承即系调查委员会咧，你俾人查到嘅嘢或者痛脚俾人捉到咧就更加多，佢更加冇咁嘅即系 incentive 咧嘅诱因咧去成立呢个调查委员会。 系啊，就系咁啫嘛，系嘛？跟住落嚟嘅就系话。即系而家我哋要，即系点解会有啲人讲大台啊？或者唔好话讲大唔大台啊？即系我见到就系话有班学者，咁啊上个礼拜原来揾咗阿刘世良啦，即系同埋阿老萧啦，系嘛一齐搞个讲座，咁啊有啲人知道咗啦，系嘛，然之后就话，哎呀，即系有啲人咧就想揾世良同埋阿老萧，哇重建大台咁样样。咁開始有啲人喺度熱傳啦，就喺度話啦，喂大台呢樣嘢呢，咁就其實喂就是、因為有大台呀，嗰陣時雨傘運動先失敗呀，其實係咁就炒返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嗱，即係坦白講，即係平情而論，如果人哋要搞大台嘅話呢，即係佢係冇嗰個 command order 嘅話呢，佢係冇一個呢即係強制性嘅能力去 command 到你嘅話呢，呢、這個無所謂大唔大台呀。 台哥 係咪？喂，你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咁點解淨係得你努力，人哋唔可以努力呢？嗱，即係我都明白啦，好多人都對阿老蕭係咪，即係甚即係就算對曬狼都好，即係都會可能有啲意見，都好唔鍾意呢種大台嘅做法。咁有啲人都解釋嘅，點解大同不可取啦，因為本身我哋而家有種直接民主直接行動嘅做法嘛，係咪？喂，呢種係好完美嘅烏托邦嘅一種嘅民主模式嚟㗎嘛，點解無端端嘅大台要搵人過濾呀？咁但系我听翻就原来与会中，即系其实即系阿钟建华原来有份嘅，佢就话唔系我哋唔系想搞个大台，其实我哋想分享啲数据或者分享啲资源之类嘅嘢，咁啊希望可以知道而家发生紧咩事，回应翻而家嘅危机，即系等于有啲定期，即系譬如有啲铺啊，你要做，你都要有一个即系一个协调嘅平台去做噶系嘛，系咪？即系你话大台。未必啱听，喂，咁嗰个起码一个平台系咪先？系嘛？喂，平台嗰啲系各有各做嘅啫，大佬，即系等于你而家你个民间记者会，连登仔加个民间记者会，其实你都系个平台嚟，因为你自己都觉得系平台。但系有啲人即系听唔顺眼，佢都可以话你系大台噶，系咪？即系如果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一个讲法，你系真嘅，咪你唔应该对人哋咁即系口诛笔伐啊，即系歇斯底里呢样嘢系。 咪所以咪就係话而家喺连登嗰个生态，有人你头先讲 alert 嗰样嘢嘛，佢最重要 alert 嗰样嘢系咩呢？就话不断咁样指责大台，但係自己唔俾建议嗰啲人呢，就要最需要警惕呢一种人啦嘛。 吓、 啊、喂，好话唔好听，喂，大家都头先 嗰啲就係拆大台人啦嘛，未见大台就先拆大台啊嘛，然之后就对有关人等啦就全部啦 就即係係咁口係口珠不發，係咁 label 你啊嘛，其實係。 即係你話連登係一個直接民主，烏托邦最重要嗰樣嘢係因為連登所有人出 post 提出嘅建議係經過其他回應嘅人係去到篩選過。 唔係因為佢即係一係你一係 like 一係就即 係一係就 like 嘅啫， 一係就 like 係啦。 係啦，咁你投到上面嗰啲都係多人投票支持嗰啲先上到去投啫嘛。 同埋有人係啦，不斷咁樣修正同埋 comment 你嘅建議嘅。 嗯， 即係個大台係咁樣建立出嚟嘅。 唔係同埋即係有啲嘢啦，即係我哋要透過啦，其實有個討論啦，你先至係可以得出個結論嘅。即係嗱，坦白講，即係我覺得嗰個運動嘅高峰咧已經過咗去㗎啦。其實係你去到而家啦，你再去持續落去啦，其實你我都唔知可以持續幾耐。我哋而家嘅運動係去咗兩個月啦，係嘛？即係搞咗兩個月啦，啱啱好兩個月啦。雨傘運動係79日。咁你去到嗰個頂點啦，其實我都不嬲咁講，喂，其實最後尾即係一個抗爭運動啦。其實你能唔能夠成功咧？這個唔係話睇你究竟有冇升級嘅。你如果時間持續咁耐嘅話，你乜都升級完㗎啦。其實你能力範圍可以做嘅嘢係咁，即係你而家問題就係話你係去到即係，我覺得而家起碼比雨傘運動嘅時候更加成功嗰樣嘢，就係令到而家喺呢一個北大河會議呢個最高決策層面，佢都承認你香港問題嚴重，都要討論嗰個路線應該點樣走嘛。嗱，一去到討論個路線問題嘅話咧，其實已經係直倒黃龍，直達中央，因為路線呢樣嘢牽涉就係你自己本身咧嗰個領導嘅權威，同埋你領導嘅用人。即係點解佢即係呢啲咁嘅港澳辦啊，即係國新辦，佢講到話呢個生死，即係張曉明講呢個生死之戰啦。 佢話唔係，佢話係22年，即係回歸咁多年嚟最嚴重嘅嗰陣時， 最嚴重啦，係嘛？ 同埋你見到咁多老咗撲出嚟，走去定，其實共產黨已經定咗調，係啦，先亂，然後再先止亂，然後再講其他嘅 去處理。即係譬如等於你如果你一日咧唔去處理，即係你唔去呢一、這個即係林鄭嘅問題咁樣，你係咪搞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首先要林鄭落台先。咁喺呢一個咧關口裏面嚟講咧，而家呢個關口裏面嚟講咧，即係中共嗰個權力邏輯咧，佢就唔會話你要求啲乜嘢，我即刻跪俾你睇嘅。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佢嘅權力邏輯，但我唔掰你一回事啦。即係我覺得佢嗱，如果你最犀利、最有力嘅呢一个叫做系不合作运动啦，就系、是、就算你唔想跪，你都要跪俾我睇， 系啊， 系咪先？即系你要玩持久战，我就要不断你付出呢一个持久战。 咁但系个问题，你要理解到，即系香港唔系一个独立主权嘅国家，系即系有一个咁大嘅中国喺后面啊嘛。即系香港个质量始终太细，你就算全部人出嚟不合作运动。佢都可以拖你一陣 嘅，話名係個質量細喎，但其實嗰個回嗰、那個影響係好大， 好大大。 喂，你諗下嗰樣嘢就係、是，喂你話共產黨，喂嗰、那個組織咁強嗰陣時，大問題裏邊都唔係鐵板一塊嘅， 係啊， 即係你而家喂聽阿劉瑞兆佢話近排即係同嗰啲上面嘅人就真係傾偈，係發現原來好多大陸嘅官喺度嘲笑緊習近平同埋林鄭月娥喺度相依為命啊嘛！ 所以呢個確實係啊，而家係個情況就係咁啊，因為佢兩個人都係行一條強硬嘅路線，底線思維、鬥爭，即係鬥爭精神係嘛？即係你要勇於鬥爭，要亮劍。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亮劍，你都要亮到先得㗎。你亮劍，人哋都要驚你，而且你係要言出必情先得㗎。咁你係咪做到呢樣嘢啫？你如果你做唔到，下下流於口號嘅話，你最後尾你係自己自取其辱喎。呢樣嘢係 即係你見到點解習近平走去定調講，喂，先止亂後處理啫。佢、 啊、 就佢 希望留翻個位俾自己行。 係啊，最重要就係佢要平息身邊嗰啲人嘲笑啊嘛。你估習近平唔知嗰班人即係平時喺度舐你鞋底，但問題一出咗間房嗰度就喺度笑鬼你咩？佢、 啊、 就係唔想聽到呢咁嘅嘢先啊嘛。 即係所以咧話嗱。即係如果你話講抗爭點樣行落去啦，即係首先我覺得我哋焦點啦，即係我嗱我唔係話對啲黑警冇意見，即係我都好挑憎啲黑警，但係唔應該將嗰個焦點係放曬落去， 即係你要諗下，其實我哋而家嗰個運動咧，其實已經行到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即係或者都唔知諗住點樣去行嘅時候咧。原本即係呢一個罷工咧，其實係我哋再行落去一個絕招嚟嘅，即係諗住喂你升級到盡嘅時候，係咪諗下新橋啊？係咪諗下啲震撼性嘅新橋？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罷工嗰個 moment， 喂，反而俾你呢一個五區嘅，即係咪七區嘅呢一個催淚彈放題。其实搞到系即系冇咗嗰个效果嘛， 即系 distract 咗佢。 distract 咗，其实你之后好难第二次嚟噶啦，其实吓。 但系我谂示威者咧，我谂都有另一个谂法咧，就系话，即系呢个罢工， 可以原理配合 呢个罢工咧，就咗个机会就系我哋七区都有集会。 吓， 咁如果我哋连个七区同时间即系有一个嘅激烈嘅冲击嘅话咧，可能会造成嗰个震撼系好大嘅， 更加大 对于政府造成压力系会更大嘅。吓、 啊， 即系我谂有啲示威者系有咁样嘅， 我知我明白有咁嘅谂法，但系最后屘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你话数翻转头啦，其实呢个反而唔系令到政府有更加大压力，系反而令到佢有机会。 反而令到 佢 highlight 晒成件事系暴力事件啊嘛， 即系佢将个事件 frame 做一个 暴力， 令到佢个道德嗰个理由咧系更加多。 所以去到而家呢个状况，话大家要大家认为仍然有工作做嘅，应该系要继续做，但系问题喂，即系觉得要坐停低落嚟，唔好个节奏唔好咁急促嗰阵时，系咪应该要喂重新检讨翻下一步系点样做咧？ 因为你其实你和理非或者系任何抗争都好啊，你都要你唔可以唔顾民意噶，你唔可以唔顾啦，即系其实你唔可以即系唔去争取更加多民意，即系。嗱，你每一次運動咧，你最後尾你要停翻落嚟，你點樣係可以收割得更加多人支持你，先至係一個成功嘅抗爭嚟噶嘛？係嘛？我哋唔即係其實，如果我哋打到差佬，係嘛？我哋令到差佬流血，係嘛？呢樣嘢係唔會令到我哋加分，我哋唔係要呢樣嘢。 唔係啊，連登仔其實係早喺五月尾嗰陣時，佢哋都好清楚呢一場喺度著長期嘅輿論戰嚟嘅。 輿論戰嚟噶嘛？呢個 係。但係個問題就係， 但係而家竟然有啲人就話咧。即系呢个系消耗战、啊，同差佬嘅消耗战、啊， 系因为警报嘅关系，佢哋将对林郑月娥、对中共嘅愤怒就迁移咗落去警察嗰度。佢哋觉得只要警察崩溃嘅话，林郑月娥冇咗呢个保护罩，就自然会跪低噶啦。 咁但系而家大陆佬话咩、啊？要其实佢要整要请外援、啊，系嘛？要你揾一啲特务警察嚟、啊。 咪所以 咁而问题就系你都信埋啊嘛？即系如果嗱，你自我哋自己本身都预咗有啲特务警察嘅话咧，咁其实呢个系冇呢个消耗唔到差佬。 其实去到呢一刻，如果你真系想继续冲嘅话咧、 啊， 你冲嗰啲咁嘅政府机构，你冲个你冲个单摊系冇用噶啦。你要冲嘅话，喂。当年金英啊反高铁啊都系直接冲礼宾府啦，都系直接冲郑宇华同埋嗰个许仕仁官邸啦。 系啊，你而家就反而其实嗱，我就见到一啲即系老师啊、银发啊嗰啲会游行去礼宾府，但系冇人冲礼宾府啊。而家苏花系 系啊， 即系苏花就系未有、啊。 喂，你谂下喂，如果林郑月娥食催泪弹系件几好玩嘅事，系咪先？ 唔系，如果你咧将你对付。呢、這、一個警署嘅方法係去對付林鄭，即係譬如即係你嗰啲咩鴨叉啊，你又掟火種啊，喂嗰樣嘢已經等於一個五四事件嚟， 係 啊， 嗯， 火燒趙家樓咁樣， 嗰個係五四事件嚟嘅，呢個係 係啊， 因為你要捉港賊啊嘛， 嗯， 即係你 捉賣港賊 係啊， 林鄭月娥就係賣港賊 係啊。即系呢个就系咁样嘅事件啊嘛！即系如果你话你要针对矛盾系嘛，即系你要迫使呢、這、一个叫做系谈判系嘛？喂，其实应该咁样做嘅啫。唔系咁，当然我唔赞成放火啦，系嘛？ 唔系，但系而家个状况系咩咧？你而家林郑月娥既然喺度玩呢一个嘅群众斗群众啊嘛，喺度玩矛盾啊嘛，喺度讲到明你死我活啊嘛，喂！咁我咪直接針對你咯， 係啊， 八七六已經冇意思㗎啦、 啊。因為其實你而家你想嗱，即係道德上面你係搞垮差佬已經成功咗， 係啊， 即係你體力上面虛耗佢嘅時間咧，其實同時間係虛耗緊你自己，仲有就係你有被捕風險啊嘛。嗱，佢每個禮拜 佢而家即係唔批集會嘅時候，佢、 真係就係要盡拉啊嘛， 佢、拉好多人㗎。 我知你一定出嚟㗎、但係就係因為你。我而家冇批呢个不反对通知书，你都出嚟嘅话咧，咁我一定要 我一定係有咁多拉咁多㗎喎、哦。呢個係策略嚟㗎喎。而且喂一筆做衰嘢嘅嘢係一筆離異嘅。佢如果佢係可以打開咗一個呢反對通知書呢個缺口嘅話呢佢、就唔介意個個禮拜都嚟㗎啦。 咪即又再講歷史啊！喂，大佬，當年啊，列寧大人走去衝東宮，喂，殺啊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都係講緊二百零友嘅咋嚇？ 嚇、啊，唔係咁，唉，你講歷史，我真係我啱啱我又醒起，我真係我今日睇過一個真係講歷史嘅 channel， 咩個叫做白冰啊，喺度將嗰個咩和李飛即係接棒呢樣嘢，比喻為呢一個啦。 张伯伦、 张伯伦 同埋丘吉尔、 同埋丘吉尔嘅路线之争，嗱佢点讲咧？话点解？喂，你转你接棒，咁嗰啲勇武抗争，其实都唔放手啊，系、嘛？因为咧，即系其实你当年咧，即系呢一个丘吉尔啊，即系就因为有丘吉尔啦，佢坚持同呢一个即系希特拉去斗过，向佢开战，你先至系可以有机会赢嘅。而张伯伦咧，佢废。但同時間佢係擁有好多民意，咁呢個佢係真係代表和李飛啦咁樣樣。唉， 但係個問題就係張伯倫佢唔係抵抗嘛，佢係妥即係你和李飛都係和李飛佢都係喺度抵抗緊啊嘛，只不過用嘅和李飛嘅方法啫嘛。 嗯。 但係張伯倫佢係投降啊嘛，佢係直情係即係放棄啊嘛。 啊。 係啊，佢同希特拉妥協。 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咧，喂。嗱，如果你用呢、這、一個啊，即係丘吉爾嚟去比喻呢個勇武抗爭嘅話咧，首先你勇武抗爭有冇有個丘吉爾喺度先？丘吉爾一個大台嚟嘅，丘吉爾佢本人就一個大台嚟嘅。 有乜？ 第二就係話，喂，丘吉爾真係係實體戰爭嚟嘅喎， 英國喎、 啊。你而家唔係要同呢一個中共打贏戰爭，你而家仲要唔係解放軍，你嗰個係差佬啫。系嘛？喂，呢、這个系完，呢、這个完全就系比喻乜伦啊，大佬啊！ 喂，而家个 同埋喂，边个话你和李飞接手就系妥协啊？就系、是、让步啊？喂，你罢工系妥协咩？ 梗唔会啦！喂，你谂下，喂，而家都仲出埋咩华尔街狠人？佢哋大家都系讲嘅金融人快闪。喂，佢哋和李飞其实就系话俾你听，喂，大佬，喂，掌控香港经济命脉嘅银行界从业员、金融界从业员都仍然唔妥你林郑月娥，你一日唔回应五大诉求，喂，我都有大量嘅快闪行动，我都会公布大量数据轰翻你林郑月娥转头啊！讲紧 系啊。即係咁樣嘅問題嘛，喂，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自己好戰，而之後將嗰啲和理非嘅人呢，喂，就咁樣抹黑成為一個咩讓步啊，啊即係再世張伯倫啊，喂，呢啲嘢完全係無關㗎，呢啲嘢係。 即係而家個狀況係，喂，係講緊速戰速決，定係。 係啦，即係咁樣講。 唔係啦，我如果你講要比喻嘅話呢，你其實最即係嘅歷史，比如就香港咧，係真係好類似咧冷戰時期嗰啲東歐啲衛星國，係啦，點樣同蘇聯去周旋呢、這個咧，反而咧就係即係去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喂，而家連登上或者別有用心嘅嗰班連登鬼咧，佢想造成一個討論氣氛啊，似咩咧？官渡之戰入邊，喂，阿郭圖同埋田豐，喂，究竟是打持久戰圍死曹操、餓死曹操，定是在官渡那裡跟曹操速戰速決的那個論爭這樣的質素嘛，大佬。 嗯，是啊。咁你而家你點解即係 你結果咪搞到喂袁紹最後搞成點樣？大家有目共睹啊！我哋唔可以再嚟變多一次袁紹陣營咁樣嘅質素啊！ 嗱，其實坦白講啊，即係你嗰、那個而家咧嗰個所謂行動綱領啦，即係嗰個抗爭行動綱領啦，即係譬如你話即係不受傷不被捕啊，不流血啊，呢啲嘢全部失守曬㗎啦！即係你同差佬咧，即係其實你個個禮拜抗爭啦，消耗嘅咧。只係我哋呢邊陣營只係啲後生。差佬佢只係體力上面嘅消耗，但係嗰樣要回復㗎。但係如果你俾人捉咗嘅話咧，你捉咗就有禁制令，可唔可以翻上街頭㗎啦？而且你有更加即係重罪嘅風險啊！呢樣嘢係呢個係實，呢、這個係逐個人頭嘅消耗嚟㗎。呢、這個唔係個 energy bar 嘅消耗，嗱差佬嗰啲 energy bar 嘅消耗嚟㗎，係嘛？ 但係你嗰條係 live bar 嚟㗎咩 ？hit point 嚟㗎嘛，大佬？ 係啊，兩樣嘢嚟㗎，呢樣嘢係。你消耗唔到啲乜嘢㗎，跟住话，唉，即係你见到有咩你话见到有啲即係 元朗暴徒 2.0 啦，即係譬如福建帮啊啲乜嘢。喂，我唔赞成组织民团喎，大佬啊。喂，始终如果真係有一啲咁样嘅持刀暴徒嘅话呢，你始终应该你都系要将个矛盾就留返俾差佬去处理喎。 同埋直指林鄭月娥咯， 系啊？ 點解林鄭月娥此刻嘅香 港再二三咁樣容許呢啲事情發生？ 治安咁差嘅， 系咯、啊？ 監警會做緊啲乜嘢嘢？ 唔係，同埋即係你連登仔話 be water 啊嘛？咁點解你見 點解你要硬？點解要硬冚咧？ 係咯、啊？點解硬冚？喂，你見到解放軍就要就 be water 翻屋企瞓覺，但你見到嗰啲持棍持刀暴徒，你就同佢硬冚啦？唔係嗰樣嘢講唔通 佢嗰班友咧，到時大後就咁同你講噶啦。水有三個形態：氣態即係唔喺度，液態就同埋固態啊嘛。佢哋以為自己係冰啊嘛，嗰刻 係嘛？喂，咁和理非都係一種形態嚟嘅啫，其實 係啊， 都係一種水嘅形態嚟嘅啫。坦白講係，即係我覺得咁樣樣咯。即係其實喂，凡事講下邏輯啊，係咪先？即係當然我哋冇資格，即係我哋講好多次啦。即係我哋即係唔係話喺前線衝。我亦都冇資格喺前線衝，我哋體力又不足，係咪？又老又廢，係咪先？ 唔係，同埋即係我哋點，即係有時我啦嚇點樣用細路去稱呼，即係今次咁有效嘅嗰班示威者，係因為我要不斷提醒我自己係 out day 嘅人 啊。 係啊，所以因為我哋 out day， 我哋先至會企喺後面慢慢睇你哋欺。 嚇、 啊！但問題我哋唔喺度嘲笑你哋，但我哋亦都唔會。 我哋想個運動做得好， 係啊， 即係希望咧，即係其實講真嗱。如果你喺七一裏面我哋見到衝擊立法會咧，我哋仲見到一啲良性嘅聲音咧，係將嗰個運動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啲人啊，部分人失控嘅話咧，係咬翻正，即係譬如好簡單，我見到立法會入面有人掟嘢，有人毀壞公物，會俾啲人喝住噶， 係啊， 係喝得住嗰陣時係我哋睇翻啲片係，但係而家你見到即係有啲人向警署放火，係嘛，跟住又掟石嗰啲嘢，冇人喝得住， 阻住攝影師影嘢咯。 系啊， 其实嗰班 仲要系啊，仲要阻住摄影师影嘢。喂，即系坦白讲， 闹一影相就闹咯。 系啊， 喂呢啲，喂呢啲系咪即系？喂，其实你究竟你系吵紧民意，定系喺度即系喺度排拒紧民意啊？即系嗱，每一次嘅运动，喂，你如果你一个成功嘅抗争，你系希望系可以感动人心，系可以争取更加多人嘅支持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前线，喂，我就系想影相，我想记录下事件啫。跟住俾你屌翻轉頭嘅，喂咁夠嗱，咁、但係嗰啲人就未必會自己係即係夠膽去即係同你一齊衝㗎，係嘛？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我企喺現場，一係我就要幫手，一係咧就我就要翻屋企瞓覺。咁你留喺街頭嘅人只會越嚟越少嘅啫。 同埋前線攝影喂，前線嘅攝影師喂，影咗嗰張相，其實都喺度幫緊你哋。 係啊，喂，你諗翻呢個雨傘運動啦，即係其實好多人被捕，你最後尾好多人都係要喺網上面係要求啲人咧，邊個影到幾個時候嘅發生嘅嘢咧？喂，最好俾翻張相啊，或者嗰啲片我啊，喂，我要澄清自己冇罪咧，我就係靠條片噶啦，好多時候。 同埋你唔俾人影相，某程度上你係唔信任嗰啲記者咯，即係覺得嗰啲記者會即係供你出嚟咯，用嗰啲相。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阿金英佢就话，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都俾嗰啲连登，唔系即系唔系连登，即系嗰啲前线嗰啲人偷袭，系嘛？ 系啊， 咁佢又即系，咁佢又俾一种人哋嘅旧大台感觉啊嘛，大佬啊， 哇！你拿住个麦又喺度打卡， 咁但系我觉得就希望即系曾几何时，即系你喺个运动最高峰嘅时候。嗰啲良性聲音唔好因為而家咁成功嘅即係呢個遍地開花啦而冇咗自己嘅功能。但我而家好失望嘅就係我見到呢種咁樣嘅自我復原嘅功能似乎係慢慢咁樣啦處於下風。 嗯 係咪先。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因為大家覺得喂呢啲衝擊成為咗常態嗰陣時就，大家覺得喂，即係喺七一之後，喂個民意睇落都唔係大跌嗰陣時，覺得民意一直都應該會 keep 住喺自己嗰邊，開始就同温層， 係啊， 即係喺度圍爐噶啦嘛。 即係嗰個就係所謂行緊以前啊，連月爭所講嘅暴力邊緣論啊嘛。今次即係你話你今日你掟呢個磚頭係嘛，好暴力。咁但原來今日已經接受咗咯，咁、如果接受到掟磚唔暴力嘅話，咁我可以喺差館門口放火啦，係咪？咁如果差館門口放火都得嘅話，咁我可以做更加多嘢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始終都要蒙面噶嘛，始終有啲人係走唔切噶嘛， 係嘛？即係我包括我睇到今日撈，其實佢訪問一個即係喺前線抗爭嘅人，佢都話：喂，其實咧，即係有啲人咧，即係俾人拉咗嗰啲咧，其實真係走得摩嘅啫，其實係。 係啊。 同埋就係話，我哋諗翻轉頭啊，上個禮拜即係呢個721，即係喺呢一個西環抗爭嗰班，即係有49人，其中有45人。系控咗暴动在上，我哋可以，我哋当其时都仲可以好愤怒，有成千人去包围警署，系嘛，即系去向啲警察示威。但系我哋今个礼拜，我哋被捕嘅人系多咗一倍啊，多咗一倍、啊。 特别天水围啦， 系啊， 天水围已经即系拉咗好多人， 多咗一倍啊。咁但系仲有冇咁多人去包围警署，系声援佢哋咧？ 因为其连登都讲过嘛，喂，今次呢一个斗争唔单止系净系同林郑月娥斗争，仲要系香港人系同自己个道德底线做斗争啊嘛。咩叫道德底线做斗争？个意思就系话，喂，我哋唔可以令到自己消化咗、合理化咗本身唔合理嘅嘢啊！即系学你话斋，喂，第一次喂出100个人就俾人告暴动罪，喂，我哋会好愤怒。第二次有1000人俾人告暴动罪，我哋就会觉得系咁噶啦。喂，我哋唔应该咁样妥协啊！ 系啊，唔系我都知道唔应该妥协啊，但系其实讲真，即系如果你睇大势。除咗你話講我哋自己本身咧，即係啲人開始咧，即係有好多人都開始即係厭倦啦、流失啦。其實而家你留意翻遊行，雖然即係而家都仲即係上個禮拜都好似仲 keep 到好多人咁，但係其實係不斷咁減少啊。仲有其實而家咧，你講國際社會對香港嘅關注咧，其實已經係冇之前咁重噶啦， 消化曬。 即係你起碼你就係睇翻8月5日嗰個罷工，已經其實係失敗嘅，因為其實你就係睇 BBC 我都話。 唔系正常嘅、啊，第一就系因为你嗰个条例已经系所谓即系暂停咗啦。二、啊、来呢一个议题，即系特别一个国际议题，你好难 keep 到咁耐时间都有咁多人关注嘅吓、啊，即系、啊、你睇委内瑞拉已经冇人關注。 唔系如果你讲国际嘅话，其实有好多嘢更加值得关注，尤其系喂你印度你突然间、取消咗自己一国两制之下嘅核萨米尔。喂，那个对于西方来讲那个重要性是远高于香港的，其实是。 是的。 是啊。即是现在你讲那个国际那个关注度呢，其实香港已经是即是破了纪录的了，已经是。 算是。 但是现在已经是去到一个走下坡的期间来的了。咁去到一个运动走下坡期，我们都想下怎样 end game， 其实是。咁去到想下怎样 end game 的时候，咁其实自然就会有啲人諗下，喂，係咪可以即係走返出嚟做个平台去整合下啲意见，諗下点样收货先啦。即係我觉得呢个好正常。咁但係有啲人就即係咁睇唔过眼，跟住就话大台啦。 咪同埋要重新打舆论战嘅话、啊、喂，平台係必须嘅。 咁当然係啦。 即係好话唔好听，既然你唔要平台嘅话，喂，大家喂想继续装呢个运动资源共享嘅话，咁大家一齐开个连登 account 啫，走去即係玩囉。其实都系个平台嚟㗎，都喂连登都自自然然变咗大台㗎。 系啊， 可以直头你林郑月娥真人走去仲好玩添。 系啊，我不嬲都话喂，其实讲真，即系你而家你咁唔满意高登，唔系咁唔满意连登仔系嘛？你林郑又话佢哋咩？即系呢啲咁样嘅，又话想搞革命，又话滥炒。喂，你即系如果你又想揾嗰啲大学生做沟通，你不如喺连登开个 account 林郑月娥咁样同连即系舌战连登仔啦。 系啊，喂，同埋喂，而家既然习近平定咗调，系叫你先止乱啊。你止乱嘅方法根本就唔使搞咁多嘢噶、你只要开个 account 入到去连登嗰度挑机舌战群鱼做诸葛亮。喂，赢咗嘅话，喂，你仲有得连任啊？教埋你林郑月娥啊！ 吓、啊，咪所以我哋建议连登仔又好，张晓明又好，黄志文嗰啲都好，最好噶啦，自己连登开个 account， 使乜鬼鬼鼠鼠，又要即系闭门会议啫，系嘛？咁人呃人啫，喂，俾你呃过好多次啦，你唔好仲以为啲人会上当啦，其实系。 喂，真系好话唔好听，但 喂，你又话人哋有国，即系你个呢啲背后嘅国际势力，系嘛？又话外国操纵，又话有隐形大佬，喂。你最好你自己去见下嗰个隐形大佬啦，系咪你自己开个 account 去涉战隐形大佬啦，系咪先？喂，习近平你讲噶嘛，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同埋咩自信啊，好鬼多自信噶嘛？你又话喂大国有大嘅样子啦， 喂，你唔係13億人裏面都揾唔到一個人係可以涉戰贏到連登仔係嘛？嚇、啊！原來你咁原來咁虛怯㗎， 大台遮仔都不如。 喂，就係、是、咯， 班大台遮仔喺連登嗰度啊，俾人批評啊，佢自己高海寧啊，喂，自己都開個 account 啊，入去啊涉戰連登仔啊， 咪係咯。即係你見到喂，有時有嗰啲咩係咪即係有啲明星啊，其實都會自己 啊，咪頭先我講嗰樣嘢 咯，即係咁簡單嘅道理。喂，林鄭你都有 Facebook 㗎，係嘛？你唔使咁嚴嘅喎，咪你飲啲人鬧完之後，你自己喺下面回覆咯，係嘛？仲好你贏得到人，喂，啲人又會報翻出嚟，然之後就話你點樣贏連登仔啦？呢個最好公關嚟㗎啦。 开 live 咯，啲人咁中意玩你只脚，你咪净你唔想出样嘅，你净系出对脚都得噶，啲系咪先？ 唉，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